他在文坛之中似乎沉寂了，但他却是始终是有心之人想要认识并寻访的神秘人物。一年半前，2015年的冬天，在傅月安的引荐之下，映客为他出版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群蚁飞舞》。不过在出版之后两个礼拜之前的一个寒夜，沙丘因病过世，知道的人也许只有一些他的至亲好友，毕竟他并不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作家沙丘。对于他我是熟悉的，当然是因为跟他是好友的父亲雷桑的缘故。小时候看沙丘跟父亲还有他们共同的朋友，包括作家七等生，还有音乐家徐松荣，也许还有画家简苍荣，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创作还有艺术，一直到深夜。沙丘我们都叫他胡叔叔，因为他本姓胡，他的笑容想起来总带着某种低调的机智。在他们几个朋友相聚的时候，所有的人的脸都是红红的，这是小时候我的印象。不知道是因为好友相聚兴奋，还是因为总是一起在喝酒的关系。但从某天开始，他们这伙人散了。当时我也不太关心，因为那时候父亲的友人也有了新的一批。可是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的数学差透了，于是父亲就拜托在高中教书的老友沙丘每周一次来我们家教我数学。可是我的数学差到几乎什么都听不懂记不住，我想当时他对我非常无奈吧。想来他当年是对牛弹琴了好久，到现在我只记得他说过一个故事，是他自己初中联考时候的事情。他当年考上的是建中，他说他考上建中的关键之一是一个英文单字。他在考卷上看到一个单字叫 attic， 在一连串陌生的英文试题中，他终于认得了阁楼这个字，因为他看过一本当时的色情杂志，就叫做阁楼。为什么这事一直还留在我脑中？我自己什么数学公式都不记得，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单字 attic。 作家沙丘在2017年3月6日过世。在两年前，映客杂志为配合沙丘新书《群蚁飞舞》出版的专题中，身为他老友的父亲写下了一段对他的回忆。少年沙丘，文雷桑。 1960年代中期，我收到从沙舅从金门发来的信，少尉沙舅服役金门，就与正在前线驻防的诗人管管相认。晚饭以后，两人通过军用电话约定从各自驻地洞穴出发，相向步行，在路中必定相会。那时上尉管管手拎一瓶高粱酒，两人就地在月色朗照或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夜饮畅聊，酒尽各自反向走回自己的营房睡觉去。这种碰头每周必有两回。沙舅少尉的这封来信极其简洁，愁闷的思绪也十分抽象，而底下那一页附件却具体无比，沙舅自己拟的作品目录。第一部分是他的创作诗集，第二部分大概是诗篇字数太少，第二部分是他当时在读的梦夜作家卡夫卡的几个短篇选译。基于少年时代的悲韵相系，没有回忆诸友的文字，我常常喜欢从这种语态开始，因为真正能谈的也不过是早年的回忆。我还记得沙丘那时的样子，穿着半套学生服，斜下侠抱一叠书，低头疾行的姿影，从大学逃课出来。我们略长他几岁的一群朋友，想必已经遭到社会不良的浸染。我们跟沙舅相对照，他那纯净深思和透明的天真，这样的人荣获也有惧畏或贪恋，我们看来也信属孩子。大家都喜欢他，有人直呼他为卡拉马佐夫妖帝的名字阿莱莎。我知道沙舅写作从诗开始的，摆进集子里那是自然。关于沙舅的诗，至少知道有一组童诗是他一度落难海边小学时所写的，也有一首被友人 S 谱成艺术歌曲，并与一册弦乐四重奏堂皇的出版问世。有一晚我们惯常的聚会，朋友三五个围在钢琴边，由作曲家弹奏复杂丰富的和弦，大家轮番上场试唱。原来个人都有被 S 选中的歌词，沙舅的那首令我印象至深的一句，松下的僧人已跨海而去，伴奏琶音阵阵轰响，仿佛松风涌动。回忆美妙，当时的实况是谁也创不准那个书意的旋律，同时 S 也弹不来自己谱的复杂节奏。前述那份1960年代沙舅自拟目录的文集当属十分大胆，可惜后来不了了之。那时文友中还无人结集出版，连正式的刊印也一律遭拒绝，是被拒还是遭拒很难说清。手写稿仅限少数人之间邮递传阅，或者假日聚会时轮流传读，那时还尚无影印机这回事。我曾在记述中写，每届约定的友人聚会日，无人能把握沙舅的到与不到。事实上群友毕业之后，毕集之后，仍然连连接听到沙舅从外地拨来迟疑不决的电话， 直到在场者都皆对沙鸠的出席放弃纸袋，这时也许他微笑吃鱼而至。这类相聚原都讲好要带静坐来的，于是逼迫沙鸠从袋子里掏出稿子，这就成了一出固定的戏码。先是说忘了带，这时有人突袭发现原稿纸，接着说还没写完，他立即抢回，不过已经有人阅看起来，他只好改口说有几处是一定要改写的，不能等下一回吗？总之最后大伙儿轮流阅毕，给予评价甚高。方起手写作的我们不知就里的追求文体，中文系出身的沙鸠自然在语汇选造与句构方面显出他的优势。当然他小说设局中酝酿无来由的压迫感，唤醒个人内里的恐慌与无解与众不同。也许一般人读来夹杂古奥语词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不知所云，而最怕落入形式平庸的我们在此对沙鸠一致倾倒。现在回想，我总觉得这件事的过程与沙鸠半露半藏的效果有些关系。对沙鸠而言，来与不来，言与不言，写与不写，是一件永远饶富思索的徘徊。无奈这世间的定规，就是无论怎么神秘难测的性格，捉摸不定的行径，在结了婚并就了业之后的生涯，举凡有先天条件发展成独特而繁复的思维之前，家庭与职场两个交错立体框架中形成小而固定的空间里，沙鸠也不得不就定位了吧。想当然写作一事将退于次位，长长的发表成绩。有时我宁愿想象沙鸠潜伏的内心生活，借由漫长的夜晚仍不断书写，心中默诵修改并加以扩充，重新誊抄，或许从自折楼里再拾起弃稿重读一遍，复又撕毁扔进自折楼。常青森那篇东西写得怎么样了？最近我忽然想起来问他，那是多年以前沙鸠根据蒲松龄的故事改写的，他微笑说放弃了。但我确实知道很久以前他动手写小说常青森，并以无意弃稿。关于沙鸠的形象与心性，我所能记得和感受的都是他少年时代，应该说是青年时代吧。尽管有余持续一生或断或连，在分离时我对沙鸠的想象揣度，那形象不知怎么的仍以少年时代为准。无论多么长久，感觉随时都有一个少年沙鸠等候在那儿，为了彼此的友谊仍能贯连而停止成长，情况或者只限于我这一边吧。最近这两年的重逢相谈，由于形貌变异，岁月飞逝，我跟他截然，因而不是主要的。还有事件与内容的隔阂，当然短时间我不能理解他生命体悟的核心，此两者表面现象偶尔会提醒我相处中注意现实，然而一瞬间我的感知沉湎于昔日与现今这两种情境的交缠，一时迷惑而混乱。 偶尔接到他书信中谈到的情景动人，行文简洁深情。他写，几天前行车经过淡水新化店，往三芝方向去，冷冽的午后，车行间忽然想到许久以前，你向友人借来一部旧摩托车，将造访的朋友一个个载往附近海边。脑际间闪出的意象还很鲜明，而胸臆间冲塞的热流也是很强劲的，一如那个年代的多愁善感。我信中提及那位成为我们编写歌曲的 S 君，已于一年前仙逝了。沙就回信却说，或许死亡并不像我们年轻所认知的那样庄严。出版过两册优秀的小说集，曾获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的这位作者，未尝没想到寄稿发表，结果石沉大海。大约如今的编者没有人知道我了吧，以致不愿拨冗投注我的稿件一眼。少就说，意中不免有种失落感，情形仿如一个人坐在他的摇椅上小睡了片刻，醒来同一屋檐下的人便没有人认得他。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犹如当今的书四罗列各种新书、新道书、推荐书琳琅满目，以吸引顾客购买，但不消十天半月便消失殆尽，更替另一批新鲜货。我每进书店，总像看到市集上贩售的果菜摊铺排鲜嫩农产品，仿佛资深写作者一样搁在摊头，过段时日便自会凋萎腐坏。台湾文学界而今既已如此景况，无言的沙鹫，我期待他不必只待维持沉默写下去。这时候面前出现了博览锐利的傅月安与热忱友善的印刻文学，天为沙鹫之友的我，于是写下这篇小文。刚才念这篇《少年沙鹫》，写作者是雷香。刚才在文章中念到他们那群朋友，有作曲家、画家还有作家聚在一起，这群年轻人碰在一起的时候，试唱作曲家为沙鹫或是其他友人的诗所写的曲的场景，总令我想到舒伯特跟他的朋友们。我们来听听看舒伯特这首美丽的模仿少女。 Das Wander ist es Müllers Lust, das Wander. Das Wander ist es Müllers Lust, das Wander. Das muss ein schlechter Müller sein, dem niemals fiel das Wander ein. Das Wander, das Wander, das Wander, das Wander. Vom Wasser haben wir es gelernt, vom Wasser.Vom Wasser habe ich es gelernt, vom Wasser. Das hat nicht Rast bei Tag und Nacht, die stets auf Wanderschaft bedacht. Das Wasser, das Wasser, das Wasser, das Wasser. Das sehen wir auch den Rädern ab, den Rädern. Das sehen wir auch den Rädern ab, den Rädern.Die gar nicht gerne stille stehen, die sich mein Tag nicht müde drehen. Die Räder, die Räder, selbst so schwer sie sind, die Steine. Die Steine, selbst so schwer sie sind, die Steine. Sie tanzen mit dem Motorrein und wollen gar noch schneller sein. Die Steine, die Steine, die Steine, die Steine. O Wander, Wander, meine Lust, O Wander. O Wander, Wander, meine Lust, O Wander. Herr Meister und Frau Meisterin, lass mich in Frieden weiterziehen und wandern und wandern und wandern und wandern. Ein Bächlein rauschen wohl aus dem Felsenquell, hinab zum Tale rauschen, so frisch und wunderhell. Ich weiß nicht, wie mir wurde, nicht wer den Rat mir gab. Ich musste auch hinunter mit meinem Wanderstab. Ich musste auch hinunter mit meinem Wanderstab. Hinunter und immer weiter und immer dem Bache nach. Und immer frischer rauschte und immer heller der Bach. Und immer frischer rauschte und immer heller der Bach. Ist das denn meine Straße? O Bächlein, sprich, wohin? Wohin, sprich, wohin? Du hast mit deinem Rauschen mir ganz berauscht den Sinn. Du hast mit deinem Rauschen mir ganz berauscht den Sinn. Was sag ich denn vom Rauschen? Das kann kein Rauschen sein. Es singen wohl die Nixen tief unten ihren Rhein. Es singen wohl die Nixen tief unten ihren Rhein. Lass singen, Gesell, lass rauschen und wandre fröhlich nach. Es gehen ja Mühlenräder in jedem klaren Bach. Es gehen ja Mühlenräder in jedem klaren Bach. Lass singen, Gesell, lass rauschen und wandre fröhlich nach, fröhlich nach, fröhlich 听到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美丽的磨坊少女》当中的几段选曲，费雪迪斯考的演唱。想到舒伯特当时刚好有人们在活受到70年代那群年轻的作家、画家跟音乐家，音乐家是徐松荣， 作家包括也许七等生还有雷湘沙鹫等人，他们这群人在一起，因为许嵩容谱了他们的诗句变成曲。不过正如刚才文中所提到的，没有人唱得好那些音符，甚至连作曲家自己都弹不好那些复杂的节奏，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Vollmond steigt, der Nebel weicht, der Vollmond steigt, der Nebel weicht. Und der Himmel da oben, wie ist er so weit? Und der Himmel da oben, wie ist er so weit? 那群七零年代的朋友中，除了沙丘，我的父亲。印象中还有作家周志文先生，还有作家七等生，画家简苍荣，说不定也有舅舅李哲阳和舅妈林思丹。不过他们这些朋友后来慢慢的散去，有的久不仅往来，有的过世，而沙舅则在近年重拾跟父亲的往来。他们两个书信交谈，连碰面时候也是，因为沙舅动了喉部手术之后不能言说，不过有他的家人跟女婿的细心照顾，一切似乎正在好转中，却没有想到在最近一次探望父亲之后不久，在3月6号过世。父亲非常悲伤，不过他这么写着，他说，回忆中沙舅对于人的自然衰亡总是持恒常态度，毫不激动，不知是否此印象的延伸，此刻的我仿佛见到他安然在云端，露绽谈话时那种微微的笑容呢。有时候朋友就是这样靠近远离，但不管多少年岁过去，你似乎总是会记得他年少时候的样子，而其他也都是别人的事了。我们来听为他们这群朋友点播的布拉姆斯为他好友姚爱信写的大提琴与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好像就是姚阿信，而大提琴则是布拉姆斯自己。这是布拉姆斯为小提琴、大提琴跟管弦乐团所写的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听到的是由 Gil Shaham 担任小提琴，由王健担任大提琴，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奏。姚阿信跟布拉姆斯两个人本来是最好的朋友，你可以想象的。布拉姆斯在音乐上也有很多可以请教演奏家姚阿信的。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深交许久，可是后来却因为姚阿信跟妻子的离婚官司，也许布拉姆斯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了姚阿信不开心的话吧，所以后来他们俩就断了联络。在多年之后，布拉姆斯写了这首双提琴协奏曲，是献给姚阿信的。你可以在音乐里面听到很多见面时候说不出口的话。友谊有没有因为这首曲子变好呢？也很难说，但是却有改变不了的过去，以及这首精彩的乐章。时间是下午3:50，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之前很多朋友知道我的父亲雷湘因为手术而住院了一阵子，很多人在问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复出声音纺织机。他那天也问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来上声音纺织机。感谢大家的关心。他现在一天比一天都复原了，然后我只能说我现在还在给他特训中，希望他可以好，更快好起来。在此之前，我们就先来再听一篇他的文章吧，选自《悲情布拉姆斯》这本书当中的《拜访》。若干年前拍下的影片，画面投照在不怎么白的壁面。放映机边上还溢出些灯管的光，随着片卷转动，放映机的风扇跟片门跳动的声音传来的响。我知道这是两卷完全不相干的片子，接在一块儿，满满的卷在2000尺的片盘上。灰色的导片过后，画面仍还漆黑，忽然先出现了旁述的声音：我们不见有人踢军已经5年，从台北隐遁之后，据说有1年半的时光在南投的山区里栖居，最后返回他素来憎恶的故乡，就常住在那里了，竟也像他的祖先那样落叶归根在那个镇上。不过故乡人们只看他就像对待一个环绕地球一周而复回到出发点的航海家吧。旁述是我自己的声音，请见各种放映上的干扰马上都忘去了。开始的画面出现一个小镇的街，有人提着一只铝壶，晃荡晃荡地穿行在并联的矮屋檐下头。画面出现一种奇异的光线，映出梯的起居室内各个角落里面生活的痕迹，以及梯君为了装点而亲手做的手艺，比如用空啤酒罐组成的长臂的装饰，或是摆置神龛的悬架等。割裂的古典绘画的复制品表贴在窗上，还有被漆刷成油画吊子般的4个墙壁。我喜欢自然的昼光，但这个砖屋里的光质只能用岩洞的光来做比拟吧。这时候一些跟画面并不相干的现场录音没有秩序排比的彼此交叠出现，那是当晚我们架起录音机随性收录了一些谈话，包括访问孩子以及孩子们的哭闹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卓卓。画面上一个男孩5岁大，眼睛有漂亮的双弧线。1967年9月 T 来信说诞生一个男婴，并要求我替新生儿取一个是可代表他贫困出生的名字。现场录音又说：“你叫什么名字？”卓卓。你不是还有个妹妹吗？荧幕上一个小女孩从废置的一节韩馆里站起身子来，哭着揉她的眼睛。同样有漂亮的双弧的大眼睛， 只是头颅不及那个男孩的大。这是相隔了两年之后出生的 T 的女儿。这些影像仅从一次访问中摄得，而我推想当时心中仍要借以表述我对友人 T 的阶段性的看法。旁述又说，1965年 T 完婚，婚后骤然辞去安固的公职，怀抱一个作为专业写作者的自我期许，实际这成了之后多年失业颠沛生涯的开始。对于贯彻一个作家的文学造型和原神化的风格，这些生活史是具有决定性的。作家 T 的脸颜塞满着画面，他的鼻高且长，眼睛垂视的时候仿佛只看到自己的鼻翼。画面略微拉宽一些，我们看到 T 拘谨地将眼光注视地板或自己手中的瓷杯，偶尔也将面仰向正有议论的 A 君，很小心地发出两句话。他的脸上保持一种恭敬，并不为了任何别人，只为了自诩的形象的恭敬。虽然影片并没有收录同步声音，但我仿佛记得 T 那时候是说，我像蔬菜般的生存。画面一时被一团漆黑的焦距外的物体遮蔽，以远去才看清那是留着长发的 T 的妻子为大家倒茶。对于这个决定，新婚的妻子显然有相当的谅解跟自我牺牲的打算，甚至于准备接受 T 劝他去台中做舞女以维持两人的生计，但这件事由于周遭人们强烈的指责而不果。我初次意识到片子差不多全用平板的长焦距拍摄成，是不是由于它比较能表达抽象的视觉形式呢？主要的影像是上述的短暂拜访，分成两次在近海的几近干涸的河床完成的。第一回是10月8日上午7:30到8:00之间 ，T 同我单独往那里漫步，浸于一种初秋的寒色的蓝光中。中间还夹着一段 T 试着操持他所陌生的摄影机，丝毫不顾其功能的做了360度圆周的摇摄，而且一度驻留在无可奈何的我的苦笑上长达10秒之久。同日经过一次午后的长睡之后，我跟 T 全家人出发，再度前往可以抵达海的河滩。前日同来的 A 君当我们午睡时不辞而别。接下去的影像就是自17:00至日落昏暗前的一个小时，单纯的描记了行程。 T 夫妇传递那困乏的小女儿，在海岸的浪涛前，三个逆光的黑影全是就是全部拍摄的尾声。但影片还是继续映出红红的仿佛飞驰的太阳，那是前一天的黄昏。造访的行脚因误搭了山线火车， A 跟我在一个换车的小站上滞留时候拍摄的。有球一样颤动的太阳，跟划过的黑栅栏，18倍的扩缩镜头放大了火车和我手持脉动的跳跃。这段是我故意剪在末尾的。间隔着两段片子的满是刮痕的黑片过后，映出一张方桌子，四个人围坐着，之间包括那在上一部片子的后段忽而消失的友人 A， 我不记得两片是间隔多久拍的，没有声音，没有任何说明。这场景仿佛是晚餐延续下来，就着残冷的菜肴正啜饮着酒。那是我们出发到乡村旅行的第一个晚上，但也像是来往了好几周了。往往居停在陌生的异地，时间的感觉会长远些。任何一点与习惯相异的景象总刺激我们，以至于使感觉上的总量饱和了。这次尤其特别，是因为五个老朋友，影片上他们时而出现走动。秃龄独身男子 A 的家，要安排这种比例上不合理的接待自然十分困难。主人 A 静默地坐着，好像只在聆听外面时大时小的雨声。画面短暂地切进门槛上溅射雨滴的镜头。A 的脸因为微醺而红润，疲乏之外，一方面竟也像是对一天怠慢的接待的赧然，因为情形跟他每次进城来向我们夸耀的乡居风情，为了引诱我们来访颇不相符。影片跳到稍早拍的一间三合院农屋。这是 A 向全家移住了城市的农民廉价租得的。镜头从覆瓦的屋顶摇射下来，出现穿着一条底膝的白短裤，一双白布鞋的 A， 听到我们抵邻时的喧闹声，忽然从中午的阴影里一跃而出。影片上是整一片欢快的白色的光蹦跳出来，然后他这里那里的跳进跳出，而我们从城里来的一伙人像傻瓜一样站在农屋的前庭不知所措。画面上甚至没有人把带来的手袋以及什么东西放下来，以便让手跟肩膀得以歇息。好久以后我们才明白，主人忙进忙出的身影只是表示他难以言喻的兴奋罢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能够想到为访客做些什么。影片映出一伙人顶着风向屋后走去，在沙滩上的背影，每个人像一个个鼓起的风带，这是赶在雨正式落下之前到屋后距离不远的海岸去徜徉一会儿。事实证明呢，真的是一会儿，因为后来大伙儿淋湿了回来的。这跟原先期盼的阳光和蓝海的景致多么不同。画面出现低角度奔跑中的 A， 行动敏捷，加上精力旺盛的发散，使他的躯干没有长得更高大的机会。荧幕上的画面开始摇晃摆动，那是我决定提着摄影机跟着跑了。 A 一度转过身来，仿佛对着摄影机说，来追吧。虽然片子仍然只有马达转速的声音，然后笑着猛然地与镜头拉开了距离，消失在一阵子喷起的沙烟之后。更早的岁月中， A 在黄昏的沙滩上有一次忽然对我说，你跑吧。在我跑出去十几步之后，他猛然追上来。我年轻健壮的腿力在他逼近的步声竟然一无顿处。我试着以诡谲的曲折路线来减缓他的冲力，那也没用。近乎极静的 A 的运动始终紧迫身边，而且有几回是挡住我预计逃走的路。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 A 有时候故意迟疑踌躇了一下，好让我跑远些，但他的脸上始终是笑的。 我只听见自己哮喘的声音终于升高，终至毫无样子地坐倒在沙地上了。 A 等我略喘过后，静静地向我说，现在你相信了吧，一个作为全国学生足球联队后备队员的脚力是不容轻视的。原来他阻拦追迫的行动一直假想着我的脚下正盘运了一只球。影片上 A 的身影渐渐渺远，显示我已经放弃了追逐，但接下来出现了几组摇晃的短暂镜头，包括 A 的肚子跟脚，以及我倒转的脸颜。那是 A 把摄影机从我手中接去审看，一不小心触动快门的结果。的确 ，A 常显图物失衡，他可以在半个钟头里很恭敬地端着一杯茶，就忽然泼洒出来，淋湿了自己或别人一身。也许抽着抽着烟，不经意地把周边的物件烧出个无法挽救的焦痕。也许当时厌烦了老师同一批人走来走去，影片忽然对正了一些个静物拍摄， A 的书桌上的杂碎物件都一一像极具价值的研究资料一样极仔细而慎重地拍摄下来。一连跳接了几幅画页，是从荷兰画家林布兰特的精英的画册上拍摄下来，还包括友人 A 对这个17世纪画家写的札记稿。末了，我对着找到 A 的几幅家庭照片拍摄起来。记得 A 初时有了结婚打算的时候，我们都曾为那个可怜的新娘子担心，难以自制的冒图的行动，不要把新娘的肢体拆坏才好。而这些显然是多虑。几天以后，心腹带雀斑的娴静的脸上，不正红润而满足吗？一条乡间的公路映出了第三天早晨我们必得离去的时候，一行人爬上拦下来的小货卡。A 饲养的黄狗几天来跟我们混熟了，当客人们要离去的时候，也兴奋地往后座爬，但被一个朋友推了下去。随即因为车子启动，那只狗发力地跟着车跑。有人 A 只停住在原地，所以渐渐被镜头抛远。这时候有个朋友喃喃地说，他究竟得放逐到什么时候呢？在影像的末了，那只茫然奔跑的狗终于落后，在画面上变小。待之引人观赏的是整齐等高的路数呈平行的透视感，而且优美的缓缓转弯。 这篇文章选自雷湘写的《拜访》在《悲情布拉姆斯》这本书里，仅以此集献给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那群70年代匮乏同时又丰沛的年轻作家。 Traveling lady, stay a while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I'm just a station on your way. I know I'm not your lover. Well, I live with a child of snow when I was a soldier, and I fought every man for her until the nights grew colder. She used to wear her hair like you, except when she was sleeping.Then she'd weave it on a loom of smoke and gold and breathing. And why are you so quiet now, standing there in the doorway? You chose your journey long beforeStay a while till the night is over. I'm just a station on your way. I know I'm not your lover. 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放一些不太一样的音乐。在广告之前说，接下来放了点不太一样的音乐，是真的是不太一样。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为什么要放这首曲呢？先来注意他的 bass line， 低音的那几个音符。Jackson, Billie Jean， 他那个 bass line 真的很好听，请大家就是因为在上个周末去听了伍佰的演唱会，在今夜伍佰大概1000人左右吧，伍佰还是好威啊，依旧帅气，当然依旧自备电风扇， 他带来不少新专辑的歌，全场人都疯了。当他在唱一首新歌的时候，他说他这张专辑要做的是 Afrobeat， 于是他就想到了非洲节奏，那是不是要参考一下 Michael Jackson 呢？所以当他在写这首《崩康》这首歌的时候，他就采用 Billy James 的 Bass 的线条，不完全一样，不过有点似曾相识的熟悉感。来自伍佰的丁子花的《崩康》。 相信我，崩溃。 彭康来自伍佰最新专辑《钉子花》。伍佰的这张专辑里面充满了 Afrobeat， 你可以发现，如果你去接触这种音乐，会发现原来非洲音乐跟台湾的歌仔戏、布袋戏或是台语歌曲有这么多近似之处，然后伍佰把它全部结合起来。刚刚听到这首彭康，伍佰自己说里面的 bassline 跟 Billie Jean 是不是有点类似之处，好像真的。我音乐就是这样，有时候是混在一起，搅和一下，再生出来又不太一样了。接下来听到是我很喜欢一个法国电子乐团 Air， 不过这也是好久以前的专辑了，还是很好听啊。 国的双人电子团体 Air， 喜欢再来一首。听到是来自法国的双人电子乐团 Air， 他们的作品应该算是他们的第一张吧，超好听的。时间是下午4:50，今天节目为各位进行到这边了，我们最后来听一首 Adele 的作品 All I Ask， 然后也要祝您周末愉快。你等一下去做些什么呢？我要去听一场音乐会，记得吗？李星云的，在国家音乐厅，你有买票吗？深夜纺织机祝您今天一切都好，拜拜。 I will leave my heart at the door.